Hello， 欢迎来到99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还记得我很久之前做过一期如果人类消失的假想，那今天想探讨的是如果世界没有了电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假设的是忽然间地球所有的电力消失，而不是单纯的停电，这两者是有些区别的。前者是连使用电池都不行，并且不可以用各类发电机，总之就是只要用电的设备都无法使用。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现代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呢？在这种极端情况下，哪里才是最安全的呢？假如某天早上醒来，你发现闹钟没有响，也听不到父亲每天必看的新闻节目与母亲煮饭的声音，更重要的是没有听到手机社交媒体的提示音，这会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。这时你一定会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，但是竟然发现手机无法开机，而手机上明明插着充电线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是停电了吗？就像日本曾经拍了一部叫做《生存家族》的电影一般，这不是停电那么简单，而是整个世界都没有了电力。一开始大家只感觉是停电，并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日常，因为人类有惯性，每天都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方式生活。尽管发现生活中的一切已经改变，但是依然想克服困难，维持以前的方式。没有了电当然是非常麻烦，如果是住在高层公寓，没有了电梯就是噩梦。可是如果连汽车也因为没有了电无法启动，捷运停驶，几乎整个交通网络瘫痪，是不是就更加崩溃了呢？这时候可能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或者 skateboard、 roller skates 等作为交通工具。没有了电，甚至洗衣煮饭都会受到影响，就连看似无关的天然气，由于一般天然气计费表与点火器都是用电的，所以很可能也会无法使用。没有了电，就连自来水也会消失，因为水泵都是用电的，所以只能购买矿泉水。学生受到的影响虽然不大，但是由于没有了手机、游戏机，估计日子也会变得十分难熬。去到公司有可能连门都打不开，因为现在的城市大量依赖电力，所以即使爬十几层的楼梯去到公司，也发现什么都做不了。没有电脑、电话、打印机，几乎无事可做。制作业虽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可能可以保持部分产能，但是没有了手机的讯息传递与交通运输，同样也无法经营。唯一可能可以继续营业的估计只有零售业了，不过要有排长队的准备，因为所有的 credit card 电子支付都无法使用，而且要用算盘计算价格后收取现金。当然对习惯了不用现金的现代人来说，提取现金也变成了十分困难的事，而且银行一定会限制每人提取的上限。如果这时没有充足现金的人将会感到焦虑与绝望。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，情况就会发生逆转，进入了下一个阶段。很快 supermarket 的食物、水、卫生纸都会售罄，就像这次的新冠疫情，大家都纷纷抢购卫生纸的情形。而最令人不解的是，一直以秩序著称的日本竟然也抢卫生纸。他明明家里很多都是免治马桶，就算没有卫生纸应该也可以将就一下，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是最浪费卫生纸的国家，所以在惯性下一定会抢购。何况如果是完全没电的情况，那些免治马桶也都派不上用场了吧。而 supermarket 又没有货车可以运输货品，因为现代化的城市，连锁商店的仓库都是集中管理，一般都会设在比较远离市区的位置，所以很难补货。即使直接在仓库买，由于宣传困难，人们没有了汽车也无法大量购买，这样就会迎来一轮涨价潮，一支矿泉水可以涨到天价。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钱似乎已经没有价值后，就会开始进入以物换物的阶段，而且大部分会限制食物或饮用水交换，像劳力士、保时捷、 LV 这些奢侈品很少人会感兴趣，可能到时候名车还没有一辆破烂的脚踏车有价值。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人们的惯性终于开始改变，大家纷纷要离开城市，因为失去了现代化的城市会变成一个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当城市中的食物消耗完，一些养殖场、水库甚至动物园里的海产类都被吃光后，城市将会是一个没有水与食物的死城。这时人类就会大量返回乡村生活，那里才是真正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。在大家没有了通讯之后，多数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聚集在一起。逃离城市的人们，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车，都很有可能在路上把食物与水消耗殆尽，还有可能被人偷走。就像电影中逃难的一家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被人偷走了一瓶水，但是当他的儿子追上时，发现偷水的人也是为了帮自己出事不久的婴儿冲奶。 物资越来越少，电影中的父亲甚至想到钻木取火，但是这并不容易，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成功。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《末日求生法则》中讲过的，人要在野外生存并没有那么容易，就连最简单的饮用水都会变成难题。直接饮用河水，对于我们在都市长大的人很可能导致疾病，在没有医疗的前提下，一场病很有可能夺走人的生命，所以要了解如何将水消毒是非常重要的。一般最常用的消毒方法就是将水煮沸，当然这要用到火。还有方法就是将河水放入透明的瓶子中，然后平放在户外，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消毒。如果水温达到50度，就有很强的灭菌作用。而如果你正身处 supermarket， 而饮用水又售罄的话，其实可以去购买电池补充液。其实这就是蒸馏水，虽然有添加了微量硫酸，但对身体没有大碍。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电池补充液可以饮用，那么商店一定可以找到，这样就可以暂时解决饮水问题。但如果想活下来，除了食物，还有就是如何保温。当人们离开了城市温暖的家后，面临的就是如何在户外过夜。没有帐篷的话，最主要就是要做好保温，碰到大风雨的话就更加要做好准备。接下来就是食物问题。电影中他们拿了很多猫罐头吃，并且他们发现猫粮没有想象中的好吃。其实我也尝过猫罐头，很多都很咸，当然商家不用顾及口味，只要放一些香料成功吸引猫咪食用就好。在弹尽粮绝之际，电影中的父亲看到了一头猪，便萌发了抓捕猪的念头，于是他们全家人动员起来，在与猪的一番搏斗之后终于得手。虽然成功杀死了猪，但是这些城市人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处理。现在的城市人很少亲自处理动物尸体，所以刚开始一定都不知如何下手。还好他们遇到了这里的农场主，在与农场主合力之下才完成了猪肉的处理。由于没有电，所以不可以冷藏，要把食物风干腌制储存。也有人会找一些类似蒲公英的野菜做成菜干食用。说到这里，我忽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了一则新闻，就是中国的一篇论文，熟鸡蛋变成生鸡蛋，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。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国写真地理期刊，写真地理宣称对文章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后发表的。内容是一群有特异能力的学生用意念将煮熟的鸡蛋变回了生鸡蛋，并且将鸡蛋孵化成雏鸡。论文中宣称他们已经成功孵化了40枚鸡蛋了。除了鸡蛋，煮熟的绿豆也可以反生发芽，而且还可以用意念与他们进行对话，知道绿豆的性别。这样的论文联名作者竟然是郑州市春林职业培训学校校长，第二作者是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，第三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政办教授。看到这篇神奇的论文，作者竟然大有来头，那是不是耶稣复活也算不上神迹了呢？如果这篇论文说的是真的，在没有电的世界恐怕都派得上用途，把一些坏了的食物用意念复活，简直太方便了吧。不知道已经喝完的水是不是也可以用意念变回来呢？在电影中有两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他们同样经历困境，但是主角家有如三家之犬般狼狈，而在途中遇到了一家就嘻嘻哈哈，好像在享受自己人生的假期。大家遇到同样的灾难时，不同的心态就影响到你看到的事情。而主角家看到的是这次停电带来的种种不便，食物短缺，水源不够，要骑脚踏车去1383公里外的公公家。但是他们忘记了自己比起其他人来说算是幸运多了。他们一开始由于他母亲存下了应急的私房钱，所以他们比一般人更充裕，买下了脚踏车、水与食物。很多人就算是有钱人，用劳力士与汽车都换不到任何食物。他们还在荒废的大阪市找到了超商，取得了大量的电池补充液与猫罐头，比那些要靠偷水为婴儿冲奶粉的一家要好太多了。可是由于自尊心，他们看到路边欢乐的一家时，父亲立即想把猫罐头的标签撕掉，怕被别人看不起。但那家人其实吃野菜、山水与虫子为生的，虽然比不上主角一家，但他们明显比他们快乐很多，有说有笑，没有逃难的疲惫感，反而有些郊游的感觉。他们会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会对人生抱有希望，就算知道他们要去的目标也可能没电，也不会失落，而是说出难得这样一次应该好好享受一下的话。而主角一家就只会相互抱怨，令彼此大吵一架。遇到突变时，你的心态是怎样，就会看到怎样的事情。不幸的事已经发生，但是自己的心情是可以自己掌控的，是选择快乐的享受过程，体验苦中美好的一面， 还是纠结埋怨种种的不满，活在痛苦之中，都是自己的选择。最后经历了许多，他们终于遇上不用电的蒸汽火车经过。这时母亲把遗失的假发还给了父亲，但父亲却把假发扔出了窗外。假发就象征着主角家父亲的面子与自尊，而经历了这次之后，他终于放下这些自尊，与一家人一同开怀大笑，开始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所在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